地望着那窗外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安阳伟耀迪3周年店庆月，购车即送6666元，顺心顺意大礼包，全场精品7折促，维修保养年货送不停。电话83790100，83790100。 省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，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。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，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，周边大型社区众多，交通方便快捷，停车位充足，现成招家具、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。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，优势互补。招商政策交三免一，招商地点省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，招商热线89369988，89369998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天航瑞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的市场经理王敏。我们企业是北京最大的江淮汽车 4S 店，白金动力、音乐空间、瑞风 A60 已到店，欢迎品鉴。值此喜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蒸蒸日上，欣欣向荣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的听友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爱国者行车记录仪代理商杨秀虎。我们企业专注于爱国者行车记录仪品牌推广、销售等多维服务。值此新年来临之际，我祝福所有959的听友花迎春光，励精图治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您身边。 959资讯快报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记者9号从北京大学获悉，在近日举行的2016年北京大学继续教育总结交流会上，北大宣布自2018年起全面停止该校夜大、网络教育、自学考试等各类学历继续教育招生。据记者了解到，本次会议对北大去年继续教育工作做了总结，并提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下，北大学历继续教育逐步完成了历史使命，决定自2018年起全面停止夜大、网络教育、自学考试等各类学历继续教育招生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北京市扩大岗位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范围。9号，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了关于用人单位招用北京市高校毕业生、退役士兵等人员享受岗位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有关问题的通知。用人单位招用应届毕业生，需分流职工等人员，最高可享5年的岗补、社补。据悉，上述补贴从4月1号起执行。 涿州新闻。

雪雨，到朗朗读书，从青春呐喊到静静思考，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 我是佳慧，这里是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。说到电影《倩女幽魂》，我想很多朋友都会想到张国荣所演唱的歌曲啊。但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《黎明不要来》，同样也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曲，那是由黄沾作词作曲，叶倩文带来的一首歌，同样也是叶倩文的一首很经典的代表作了。如果说在《倩女幽魂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无奈深情的话，《黎明不再来》所展现的却是一种缠绵悱恻，同样的让人难以忘怀，同样的是百转千回，荡气回肠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新版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当中的一首插曲，来自李玮《剑魂》。 风声飘飘，雨也潇潇，夜半还睡不着，忧伤怀抱，谁眼泪掉，窗外雨打芭蕉，满天繁星闪耀，人儿痴痴笑，不管来世只看今朝，抛开宿命缠绕，画一条轨道，伴我逍遥去走一遭，向外还有山比山高，攀山闪躲 小小，夜半还睡不着，忧伤怀抱，谁眼泪掉，窗外雨打芭蕉，满天繁星闪耀，人也痴痴笑，不管来世只看今朝，抛开宿命缠绕，画一条轨道，伴我逍遥去走一遭，山高半山腰，一世经历阳光出潮，人外的有人忘不掉你怀抱，夜夜都是魂牵梦绕，爱恨情仇都付担忧，多寂寥，星辰月换日线煎熬，引无数英雄起着腰，人山多山比山高，半山腰，一生惊雷摇晃树梢，人外还有人忘不掉你怀抱，夜夜都是魂牵梦绕，爱恨情仇都不胆小，多寂寥，星辰夜晚出现解药，引无数英雄心着摇，风尘多娇，风雨困惑与我好笑。 开年剧集《射雕英雄传》可以说是致敬经典啊。那么在很多人的心中呢，都有无数个版本的郭靖。郭靖呢身处逆境，但是呢却是勤习武学，练就本领，可以说是胸怀大志了。那么在这首《剑魂》的歌曲当中，也是从少年英雄郭靖的角度来描写的，就是看似青涩深情，又含着一种平静淡泊，不管怎样是道出了少年英雄的潇洒纯真内心。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梁艳玲和黄凯芹，早在1992年梁艳玲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《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》。 别说你已被改变，只得失意，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，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，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，坐在没有人去的小屋里， 寂寞让我想清楚许多往事， 我有我的灰色回忆， 我会随缘， 我不忧虑， 请你告诉我 哪里的天空下雨， 别说你已被改变，只得失意，心有千千结，千串相思，谁没有一些悲哀从前事， 别说你没有心情结束忧郁，所有的伤痛留给自己，坐在没有人去的小屋里， 寂

绘声绘乐，绘制幸福，这是来自王菲啊，1999年《只爱陌生人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蝴蝶》。蝴蝶飞不过沧海，但是没有谁会去忍心的责怪他，这样的一种，可以说是无奈吧，或者说一种宿命的这种爱情，在歌曲当中，也许也能够让你的心有点牵挂，有一些痛吧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换一种心情，这是来自白凯南2017年给我们带来的一首贺年单曲，叫做《过年是个体力活儿》。 车厢里面跌跌撞撞，大包小包无处可放，坐车的人啊挤在车厢，开车的人啊堵在路上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群雄聚会全靠我，吃完一波唱一波，麻将输到三点多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七天不歇小酒桌，你的亲他的亲，哪个不喝都不行。过年是个体力活，人人混的都不错，你体面你高雅，买单的时候咋不抢啦。 你说感 只是一口闷，喝酒何必要那么认真，你问我我问他，问了问去也白搭， 难得放假难得回家，心疼一点不好吗？ 哎呦我的亲，重要是开心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来杯东鹏特饮，我们心着拼， 哇哇哇哇哇哇哇， 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嘴巴气鼓掰一破， 这些有没钱都不多， 难道你没年轻过？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几天不下小酒桌，你的亲他的亲，哪个不喝都不行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人人混的都不错，你体面你高雅，喝单的时候咋不抢了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年年都得这样过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欢乐总比烦恼多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年年都得这样过，过年是个体力活，欢乐总比烦恼多，比烦恼多。 听完这首歌曲，你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？你还别说啊，这个经历过春运之后，然后大包小包回到家，回到家里之后呢，又是访亲又是拜友啊，这个还得熬夜，对吧？有的时候呢，还要陪家里人唠嗑啊，还有这个说说话等等嘛，各种的聚会聚餐。还别说，过年真是个体力活。当然，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好好的调整一下啊。也就是说，在过年的假期当中，怎样的让自己呢，既周到啊，这个礼数都尽到了，但同时呢，又有一些属于自己的时间。不管怎样吧，春节就要到了，收拾好行李，调整好心情，带上礼物，带着微笑去敲响自己的家门吧。接下来的歌声来自潘嘉丽2007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《在世界中心》。 我轻轻靠着那里听跌落的声音，你是不是会听得见？看天空的星星浮云

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，要被人起了家，亮出一条伤疤，不堪的根源在哪？可是感情会挣扎，没有别的办法，他劝你不如退下。如果分手太复杂，流浪的歌手会放下吉他，故事要美必须藏着真话。到这儿刚刚好，剩不多也不少，还能忘掉。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。我们的距离到这儿刚刚好，不够我们拥抱就挽回不了。用力爱过的人不该计较。到这儿刚刚好，再不争也不吵，不必再煎熬。你可以不用记得我的好。我们的流浪到这儿刚刚好，趁我们还没到天涯海角，我也不是非要去那座城堡。天暗了，暗得刚刚好，我难过的样子就没人看到。你别太在意我身上的记号。 薛之谦2016年初学者专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刚刚好。薛之谦的这个慢板情歌啊，非常的深情，甚至有人会开玩笑说他的这个慢板情歌是杀人不见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听过之后会容易被他捕获，会容易被他的歌曲所深深的感染。爱情走到这儿刚刚好，再往下呢或许会是伤害，或许会是失望，刚刚好的一份无奈吧。徐怀钰《爱是一道光芒》出自1998年《向前冲》这张专辑当中，也是今天节目我们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了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。 幸福是柔软的围巾，贴着我放松的身体，轻轻地甜甜地说着美的秘密。你有花朵的香气，带着我幻想中飞行，柔柔地黏黏地融化了我的心。 看到梦想。